餐桌上面的早点是我和你早晨的序曲，妈妈的手心里有忙碌快乐，我有忧愁。公车拥挤的人群坐在窗口边等待，是我和你午后的组曲，妈妈的眼睛里有忙碌快乐，我有忧愁。躺在有阳光味的棉被里，充满欢笑与爱的亲吻，是我和你夜晚的催眠曲。响个不停的闹钟，餐桌上面的早点是我和你早晨的序曲，妈妈的手心里有忙碌快乐，我有忧愁。公车拥挤的人群坐在窗口边等待，是我和你午后的组曲，妈妈的眼睛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刚才听到这首歌《妈妈与我》，作曲人是我，唱的也是我，然后作曲人是雷光涵，就是我的妹妹。然后我们在应该算我高中的时候吧，有一次的母亲节还是我母亲生日之前，我们两个一起合作的。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放这首歌给大家应应景咯。今天声音纺织机回归双人纺织，我很高兴，就是今天请到久违的好友，也是很多人都非常期待的马欣小姐，你好。 嗨，大家好。疫情终于趋缓了，我也可以出来了。 对对对对，刚刚就听到马欣说，好像这段时间你真的就是都 比较知福，窝在一个过着山顶洞人的生活。 所以我邀马欣欣的时候呢，看到他今天我们选的音乐，就觉得依旧好听，然后而且各种不同的音乐风格跟属性都很强烈。 我就是大概从90年代我喜欢的音乐，然后所以有很多有的是旧的专辑，然后就是大概我以前喜欢的东西，然后累积出来，还有一些比较新的东西，这样子。 嗯嗯， 应该就是这段时间防疫的时候，我就跟光夏讲说，我就过着一个，反正索性就是要封闭嘛，然后我就干脆就进入了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过了大概两三个月这样子。 开心吗？ 哎，还蛮好的，可是这样很糟糕，就会过的那个比较自闭的生活，怕出不来。 所以今天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音乐选曲啊，真的就是让大家慢慢可以走出安静的生活，然后重新听见这世界的各种声音。像今天第一首歌你带来是 阿宝 专辑，你要介绍一下这首歌。 我觉得那个阿豹这张专辑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因为这一阵子国语唱片出的也不是很多，就是市场不是很热络，可是阿豹这张专辑就大家都我们普遍都认为还不错。然后阿豹他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很不怕挑战的人，然后他这首歌就是母亲的舌头，因为他们原住民的料理跟我们的一般习惯的料理不太一样，所以阿豹就说他这首歌有点像是他有一次带着 就是我这种朋友，就是这种平常都市人朋友，跑去他们家，然后吃了很多原住民料理啊，然后他觉得他的那个舌头好像吓一跳一样，就是他妈妈的形容，就是说这个人一直吃一直吃，然后吃个不停，然后他妈妈就说：“哦，你那个朋友的舌头有吓一跳哦。”这样就是那种味觉的爆炸跟重组的那个感觉。然后就我就听那个音乐，其实还真的还蛮有趣的。 嗯嗯，听起来这首歌可能一定也会吓一跳。我们来欣赏这首阿豹的《吓一跳》。欢乐的录音的过程的感觉，这是阿豹的作品，叫做《吓一跳》，然后这也是马新坚带来的一首歌。 对， 这个 很醒神吧？ 有这首歌一出来，真的，我大家、 啊、 大家的那个听觉上，就像这首歌里面说的， 味觉吓一跳， 对，爆炸了。 嗯嗯，对啊，因为他那天我记得他抢听会的时候，请我们吃一些料理啊。 嗯， 我也是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做的，然后也是整个吓一跳，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这张专辑有 就是光孝刚刚有讲，他有福音歌，然后还有很多像跟林虹合作的那种，原住民跟平地人的恋爱的那种，那首歌叫《无奈》。可是他做的是很轻松的方式，可是他有讲到说，其实以前原住民跟平地人的恋情是非常受到阻碍，包括平地人的长老也不，原住民的长老也是也不赞成这样的东西。对， 所以我们刚刚就在讨论说，这张专辑可能是今年继续讲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里面， 应该是说今年以市场来讲的话，它的多元性是相对多一点的啦。 了解。好，大家醒脑了没？时间是下午3:10，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马欣，马欣，他在常常来声音纺织机带来的音乐，每次都有各种不同的样貌。然后马欣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文字的这个写手，对于电影或对文学的音乐种种观点都很受到瞩目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珍惜这份歌单。听完阿豹之后，下面这个要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这个日本还蛮有名的团体叫团团转，大家可能如果熟悉日本的音乐的人可能会知道，就是他们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们每次呈现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像我待会要带介绍这首叫《愉快的花生》啊，为什么我要介绍这首《愉快的花生》？它就是它里面有个才子叫岸田帆，然后他很熟悉古典音乐，然后之前团团转有一些音乐其实有跟管弦乐跟古典音乐有关系，可是他这张专辑啊，《灵魂的去向》不是最新的，是一个旧专辑，然后他比较偏向美国南方气息，有融合了那个蓝调，也有融合了民谣风。然后这个愉快的花生啊，有点像是我前一阵子那种自闭跟那个防疫的生活，就是它里面有一点穿越次元壁的感觉。因为我刚刚跟光夏讲说，我在防疫的这段期间，除了赶稿以外，都有一种进入那种二次元的感觉，就是我很就是玩动森啊，玩很多奇怪的东西啊，有日漫里面的世界。然后他这首歌也是有一点这样，就是说我们拔掉插头看看，发现我自己的梦境也是很不稳定这样。因为我这段时间的感觉也是这样，我每次睡在防疫期间，我戴着口罩出去外面，我都觉得我好像反而进入了异次元。我回到我的房间，然后进入日漫跟动森以后，我反而回到一个比较安心的场地。所以这个歌我为什么会选，是因为跟我最近前三个月的状况很像这样子。 等一下，所以你有在玩动森？ 就很好玩啊，我很容易进入二次元世界出不来，然后常常要被敲打，编辑敲打或者是催稿的人敲打，我才会从次元壁里面爬出来，所以我对次元壁是没有障碍的，很糟糕。 所以这段时间难怪刚马欣来就忏悔，就觉得这段时间实在是 不知道在干嘛。 我就来听一看日本的团团转乐团，然后这首歌有个有趣名字叫愉快的花生。 してたよ。そうだな、うん、天気のせいさ。こうして今日も一日が終わる。 叫做愉快的花生，然后是团团转乐团，然后里面的歌词很，我觉得很可爱，就是对，有点无厘头，然后但是就是一天就是这样过了，然后铁道栅栏打开后就再见了，然后捉弄人的星期一，答案在周末，被跳过的约定要去填补他的话，然后就啊啊啊， 对对对。 等一下，我就还觉得马欣为什么休息以后好像有点青春气息， 就那个是自动进入了二次元以后啊，大概每一个一天二十四小时，大概有十个小时在次元壁里面，就变得很愉快， 有感觉， 超级适合自闭生活。 有，因为今天看了马欣就觉得那个双眼皮好像变得 变三层 很双，就是好像变美，就是结果据他说就是因为 次元壁的滋养， 对。反正因为睡眠不足乱七八糟，所以就变 双眼皮很明显， 真有这种好处，过分 过着很愉快的生活， 有感觉 夏日的那个。 所以大家看到马欣文字如果说觉得暗黑的话，其实才不是呢， 不是 越暗黑之人，其实他下面的那个深沉度越深，他就越可以飘在暗黑之上。 对啊，那个暗黑之海里面有那种成人童话跟可怕的日漫。 真的，反正你看到越光明的人要小心，他一不小心就掉到悬崖底下去了。我在威胁什么？ 糟糕。 下面这首歌也是你要介绍林强作品，叫《台湾是好所在》。 对，然后它有点像，就是我们以前熟悉的都马调，就是那个歌仔戏，那个时候不是在日本中日战争的时候，其实他不准唱歌仔戏，所以后来衍生出来一些杂碎调之类的东西。然后呢，那个东西其实有点像是大家以前去屏东的那个满洲镇啊，会感觉得到他们有那种熟，那都叫熟牛调吗？然后还有都马调，那个时候传承下来的音乐。然后呢，林强把它混音以后，我觉得。因为他这张专辑是这首歌是收在那个 方旭中跟那个五月天玛莎的一张概念专辑，叫做《查无此人》。然后《查无此人》的这张专辑，其实它本来是一个展览，就是然后小花计划的展览，然后又把很多台湾以前的元素，我们以前进入时光隧道，比方说它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小，就是茄子蛋做的那种小叮当的那种，然后所以你就会在里面听到好多那种复古电话的电话机的声音啦，还有一些那种以前公寓里面才会有的那种风声跟电风扇的声音，然后还有那种小叮当的声音，就穿越很多时空里面的那种情境音响。然后这首歌是在里面很特别，因为林强他的那个编曲跟他的这个杜马调的关系就是更复古一点，然后我就选了这首歌，因为我觉得那个感情还蛮深的这样。 你就来听听看林强《台湾是好所在》。是林强所做的《台湾是好所在》，他应该算是重新取样了杜马调这些传统的音乐，再加上他的电子音乐。这里是爱乐电台声音坊之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马欣，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回到爱乐电台声音坊之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马欣，在广告之前听到是林强的作品，我们就说哦，林强的音乐真的细节还是好多， 对，好多， 好值得这样一直往下听。然后林强也算是我觉得应该是台湾乐坛一个很神秘的例子，就是如果他早期的这种、 对，就是被成一个台湾的精神指标，然后一个外地打拼的小孩，然后后来在转型成为一个非常内敛的音乐人这样子，然后甚至深居简出，不用做这些很繁华的事情。我觉得他是真的音乐圈的一个特例吧。 而且重点就是他的音乐超强，对，然后就是我就好像跟你讲过几次，就看到他那几次的跳 跳进，就是整个进化到一下就进化到下一个层次的，很厉害，很厉害。 我觉得现在很难得，就是那种有一个音乐创作者，然后可以专注于一曲这样。 嗯， 就是一个创作者可以专注于一曲这件事情，其实在现在社会，尤其是那种平台跟社交网络那么发达的情况下，其实很难得。你要保持那个甚至那种生活的定力啊。 对啊，因为我好有个国外朋友，他那时候很早以前回到台湾，他就说为什么台湾每个音乐人都要做好多事情。 我也觉得现在无论是写作的还是做什么的都有点像是生活有点网红化的感觉，好像也很难逃避这个部分。 嗯， 对，那种专注于一曲的事情，好像就林强算是一个很指标性的人物。 对，他可能，我觉得他理论就是说，你一定要认清楚，你走这条路，你就是不可能是富有的人，你就不可能是个有钱人，你就是认清这条路，就是你要可以耐得住这个少消费啊，少这个欲望啊，你才能够往前。 还有不要有那种曝光的那个焦虑啊，那种最难的就是网络上面那种冲浪的焦虑那种。我觉得他是非常的特别，因为他不是年纪大的人，他竟然可以自外于这种现在生活上面的那种频率的焦虑的那种状况，白噪音的状况，他比较没有。 所以那个 特别， 我觉得音乐跟创作路很长，就像我们刚刚聊到说，比如年轻一辈的创作者跟乐团，他们 在三张以后都会面临挑战。 对，就是因为那会跟你的人生开始交织了。比如你25岁以前其实很 OK 的，大家都差不多的青少年。 然后青春的痛觉也都一样嘛，就是各种不同的青春痛觉，所以你在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都会把你前20年的一个青春痛觉或感受化为一役这样子。可是到第三章的时候， 对， 变成一种精神的肌耐力。 对，就是接下来你的生命的起落跟你的每一个选择每一步都会交织你的创作的能量跟它的可能性。 对， 嗯， 那个就其实就像光晓讲的，你必须有点像是马，就说哎呀，村上春树以前不是有写过，就有点像马拉松一样。 嗯， 你到了25岁的时候，你在累积的事情可能也有限，可是你必须要一直不停的去观察，然后必须保持你的那个一种锻炼的方式，不然之前的一些感受就会用完。 嗯嗯，就大家加油，就是我觉得观察别人前面人是怎么走这条路，然后再回来看自己要怎么往下走，就是会用你的直觉跟聪明去判断要怎么往下。好，下面这首歌要介绍一下。 它蛮特别，因为它不是，它照理说它这种甜美的 vocal 不是我很喜欢的痛调，可是它这首歌大家叫做 sleep， 就是因为我自己的睡眠呢，就是很不稳定，就是想睡的时候就睡，然后不想睡的时候就会突然忘记睡觉，然后就一直不知道在干嘛，因为有时候在写稿，有时候在忙着次元壁。 因为你今天早10点传讯息，我好担心你现在要睡觉。 对，你那时候就说你不会迟到吧？我就说不会，今天不会，因为我喝了一大杯黑咖啡，我黑的超，对，我就是一个很喝了啤酒又喝黑咖啡，然后很开心，然后后来就补眠这样。就我这段防疫时间的生活很像是那个小丸子的暑假，很糟糕。就然后他这首歌有点像是那种有点稳定的催眠的感觉，然后他的 vocal 非常甜美。我起先大概在前5年的时候曾经很流行这样的甜美系 vocal， 可是他这个融合的刚刚好，跟电子混音搭在一起，有点那种彼得潘的那种味道，就是那种成年童话的味道。所以其实我对 Caroline 这个人，他在2007年的野台的时候，他曾经还蛮风靡很多文青，可是我对他的那个作品其实本身没有很喜欢，可是他这首歌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大家可以听听看。 好，我们就先来欣赏 Sleep。 首歌叫 Sleep， 然后这是马欣的防疫期间写照。我就说今天他十点钟传讯息，请问今天是直播吗？我说深夜访谈我们的一向都是 live， 然后十点传过，我意思是说你现在要去睡觉， 就是真的外星人状态还会问这种白痴问题。 我就很害怕他睡过头，就他哦没问题，我就现在的睡眠 还用雀跃的口音，然后后面加了两个星星，没问题。 对，我想说你现在睡眠的情况是怎么样，我就觉得好狐疑哦。不过这样听你讲，就是好像现在因为反而事情比较防疫期间不需要东跑西跑 多讲座了， 就是想睡就可以睡，想起就可以，反而是精神饱满的， 就是想写稿的时候就写稿，然后有点像是精神上的矿沟嘛，就是一直挖一直挖，然后写东西，然后看剧，然后写看剧以后写东西，然后看漫画，然后很愉快，然后每天笑嘻嘻，然后就睡觉。 我有感觉你这次来比上次来感觉开心超多的。 对，就是其实个人就是还蛮适合自闭式的山顶洞人生活，但是这种美妙的生活应该快要画上休止符。 对，其实我也是，就是这段时间就觉得好像可以专注做少数几件事，要不然就是做音乐啊，就是因为还有些案子还在缓慢的收尾当中，然后要不然就是说背英文单字啊，要不然就好好的准备声音纺织机，只有自己一个人， 也是这种就有一个借口可以把自己的时间调慢一点点这样。 对对 对，不用这么 紧张， 不用逼自己逼到墙角， 就对，有三个月还蛮放飞自我的时间。可能下了两个月你就可以看到我又是一副那种 真的哦。 对啊，后面有 三条线团团转乐团。 对对对。 上面这首歌是黄子轩与山平快，这首 蛮有趣的，这个 他们很好玩，而且想音乐的想法很丰富，你要介绍一下 那个客家民谣唱成不太一样的风格。我觉得就是大家就像我们那时候在金曲奖评各种不同语系的音乐，然后可是你就会发现说，其实虽然说这样的分隔方式大家常常会有意见，就是说你把各种语系分成那个，可是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国内的曲风并没有那么多。可是这个黄子轩跟山平快啊，我觉得他们把那种客家民谣的想象啊，还有结合那种回归土地人文的那种方式，可是他弄得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愉快的一种生活体验。我觉得他整张专辑都蛮好听的。这张专辑叫上乡。然后这首歌就大第一首歌叫做乡村老地。 这你已经是第二个来介绍，上次是叶云平他也有介绍他们。 对。 那时候觉得他们的音乐真的很特别。 很耐听。 来听一看吧。 三十度的天时宽度佛茶当个雕饰咋动爱的魔光不能够自从有了未想头该在某起飞在天村谁都冲走因为希望胸转落魄咋刚转落魄喊那什么一起在转老处飘飘通通两三年岁寒夜莫停中落太爱死太凉总难天生怒昂千万把隔壁林下就像江夜酸酸朋友说生了爱给四副茶离开俩家归途陌生带给地方也爱不脆的我妈妈长得莫赞喊你双手陪爱用阿哥家里是这天干的味道空中的空遇到童年的归你那个色差会是个锁，是谁都一把零。 一起在转老着飘飘通通。落太阳是太亮中啊，天生路航千万百，隔壁林山就强强的散散，因为是我想转落魄，才敢转落魄喊那心魔。 这是乡村老弟黄子轩与山平快他们的作品，这首歌就是你可以听到，就像我说的，马欣已经是我们的音乐达人里面第二位介绍他们这个乐团的，上次是叶云平来，他们把客家音乐、客家歌曲，那个企图性好强哦，就是好像完全，跟不同的音乐的属性啊，然后重新找出一个，独一无二的表达方式。 对，无论是 vocal 还是编曲，还是后来那个他的弹的那个技巧上面，我都觉得其实很像是我以前很喜欢的那种老式的那个风格，调也出来，那种抓到那种精神核心比你那个什么巴扬什么蘑菇在地文化啊什么都要重要，就是你自己，我觉得常常很多人都流于形式，可是像这种很核心式的东西还蛮重要的， 就是 尤其是我们刚刚在讲串流平台。 对， 我觉得串流平台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我这一阵子看剧跟听音乐，常常会发现说串流平台它会限格在几分钟之内抢到别人的目光跟耳朵，然后以至于到后来，尤其是前一阵子必须写剧评的时候，我后来发现它有点弄坏我的胃口，是我被计算式的感觉，就是他大概在几分二十分钟以前，他会用什么样的猛药，然后企图爆炸式的在掠夺我的东西，我的五感。可是后来的剧的创作动机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对， 你为了要抢前十名的那个市占率，然后你必须在前四十分钟的时候用一个精算式的方式。流行音乐也是，流行音乐前几年就是坏在这里，就是你只要在前两分钟、前一分钟抓到什么，可是像是黄子轩这个东西，他就没有这个包袱，他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的，然后他整个一种蓝土地的蓝调的东西在呈现。我觉得这种就是会让我跟岳云平这种人就会觉得，难得可贵，终于松了一口气，就是大家不会把串流平台这件事情已经当作改变创作动机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就是像用自己的母语创作，上次我跟云平有聊过，就是真的是可以更深刻描述一些事情。那在创作的时候，那个音乐性也是非常重要，音乐性是可以跨越语言的这个界限的。就是如果你的音乐做很扎实的话，其实你用什么语言，就是它只是加分。对对对， 像黄子轩，他很，我觉得那种每个语言他的那种韵调啊，其实你如果善用的话，他每个融入在音乐里面会有不同的感觉。就像粤语歌，常常觉得粤语是一个非常美的音声音， 对， 然后放在音乐里面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非常有一种冷热交替的那种效果。 好吧，下面一首就是 Pasha Boy， 这个应该是我的乡愁吧。 对呀、 每次他们来台湾演唱会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兴奋，因为他们的每次的演唱会都像这个，行动艺术。就他们的舞台的那种行动艺术力是非常强大，包括他这张，就是算是还蛮久以前的专辑叫 Yes， 大家我觉得常常很多人都会对于什么名人或者名团有一些很挑剔的，就是说他们可能不及以前的成就啦，或者说他们已经不再感动我。可是我通常都不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能够参与就是我以前很喜欢的音乐人的每一个阶段，不管他每个阶段变成什么样子，可是我觉得都不会有什么好坏之分，是 是每个人的每个阶段不太一样， 看着他们 对。然后 Fashion Boy 的这张还是有一点反骨，就是他像我待会要介绍他的这首 Love， 就是有点在是数位拜金生活里面的那种讽刺拜金生活、物质生活、唯物主义下的爱情。 嗯，我们就来听看 Fashion Boys 的这首 Love ETC。是宠物店男孩 Pasha Boys 的 Love ETC， 然后这个就是马欣的爱团， 对，应该也是光下的爱团、哦、 对啊，怎么听 都好听，我们两个人的那种特别的回忆。 对，不过说到这个，那 Kraftwerk 竟然啊，里面的那个主要成员过世了，这次，然后觉得很也是大家一片哀嚎。 这几年就是随着 Prince 啊，然后之前 Michael Jackson 啊，然后很多人，其实这三五年带走很多人了、 啊，真的耶。 可是我觉得像大卫鲍伊啊那些、我觉得那种精神指标不会变了、啊。 对，就是还是有很多很令人感动的东西留下来。 Pasha Boy 算是一种精神指标吧，当初他那种很反骨的那种电音啊，我觉得那个其实让我觉得非常。就是从朋克摇滚然后再进入电音这个世界就有障碍、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对于世界的冷讽那种感觉放在电子好像是那种你知道就是本来电子这种好像是一个冰冷的血管然后它流入滚烫的血液的那种热交替的那个 Pasha Boy 的东西。 我们现在要听到下面这首曲子很特别，就是向原子小金刚致敬歌曲集，你要介绍一下。 那个其实原子的小金刚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我收集他很多东西，然后可是原子的小金刚这张专辑啊其实也是好多年前了，现在已经买不到了，就像原子的小金刚致敬歌曲集是为了他的生日做的。 好，我们先听然后回来再介绍。 好， 好有趣哦，你看 欢迎回到优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马欣。在广告之前刚刚听到这张专辑叫《向原子能小金刚致敬歌曲集》当中这首四声的序奏，基本上就是一个古典堆尾的音乐了。 嗯，对。 嗯，这整张专辑都很有趣，对不对？ 对，因为它里面有儿歌，有格格童谣，然后也有一般流行音乐，然后也有像这样的古典音乐。因为它是，其实它是一个通口康雄，大家可能有一点印象，他从70年代开始唱一些抒情的音乐，摇滚音乐，然后后来变成一个作曲家，然后演奏家。他其实是常常帮日本动漫做音乐的人，包括我们熟悉的莎拉公主啊，或者机动新世纪那些动漫。所以他的那个音乐其实他的多样性是很丰富的一个音乐人。然后可是这个主要是这个双专辑，因为原子的小金刚对于日本人来讲，或者是对于手冢治虫来讲，都是一个很矛盾的存在。 嗯， 因为大家可能熟悉日漫的人都知道，就是其实手冢曾经很后悔创造过原子的小金刚，因为他是一个核，曾经被宣传是一个核电的代表。那自从车诺比事件之后，其实手冢有公开就是忏悔过，就是说他觉得他当初好像有一点错误的决定。可是刚刚我跟光夏聊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时代之恶你很难了解，就是当初核电被发现的时候，或者是被发明的时候，大家可能认为那是一个进步的动能， 嗯， 可是并不知道说它之后的那个在资讯不足的情况之下，其实是不是不知道 人为操作的一些 对，然后 适当的时候发生的事。 我记得原子能小金刚曾经在一个作品里面，他曾经讲过说那句话，给我一个很深沉的那个，他说我曾经以为我是正义的化身。 嗯， 后来原子能小金刚再出现的时候，就是手冢治虫的儿子跟浦泽直树，就是日本另外一个漫画大师浦泽直树的冥王。 嗯， 里面他就是更深层的，他是一个 AI 机器人，然后对于人类的一个反省。 嗯， 原子能小金刚不灭的原因是不只是因为他当初可能被认为是一个时代之恶核电的代表，另外他才这个人类被就是在被人类发明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它的存在一直都是人类反省的一个基础。所以原子的小金刚并不是一个什么小朋友喜欢的一个偶像，而是一个他就是站在一个日本的矛盾点上面的一个卡通人物，所以更有生命力对我来讲。 嗯嗯， 然后很推荐那个冥王这本漫画。很酷。 嗯嗯嗯，好啊。然后我们下面要听到的就是咕咕猫，这是个电影原声带。 对，咕咕猫啊，是我们都很喜欢的细野晴臣的制作，这张原声带。然后里面还有那个我以前的那个偶像小泉今日子，因为他有演这部电影。 嗯， 他原来哦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日剧，叫只有四集。 嗯， 然后他就在一个女的漫画家，然后跟着她的猫的一个相处的故事。我有看那个日剧，我看的时候整个心情就好舒服，因为她就是在讲她跟她的猫的一个生活的经验。你知道日本每次拍这种东西都非常的细腻。 对 对, 对， 在早期的时候，他们还很有自信、很有余力的时候，拍这种东西的时候，都会拍出一些生活的况味。 嗯， 然后现在慢慢没有这种东西了，然后所以这个。我后来又把它挖出来给大家分享，是因为他从他的细野晴臣为这个故事谱写出来的音乐里面，你可以发现说可以掏洗出来日本早期的那种非常温暖非常平和的那个质地，把生活的那种质地掏洗出来。这个不是现在流行的韩国可以做到的， 嗯， 是日本的那个底蕴本来在那里。 嗯 嗯, 嗯，只是现在可能因为时代快速把它抛弃了。可是这个东西在咕咕猫这个原声带里面，大家还是可以听得到那种一瞬就是那种闪光式的那种很惊喜的东西。尤其他在他的演奏跟编曲上面，整张专辑还有他的清爽民谣里面都非常好。 嗯， 整张大家可以看听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 好，我们先来听这首咕咕猫当中的这首曲子《 追赶者》。 追赶者， 真的很刷爆一首曲子。然后这咕咕猫的这个电影配乐是细野晴臣，然后我刚刚就说回想起来细野晴臣，虽然我知道他是 YMO、嗯、就是我最喜欢那个乐团 启蒙 乐团，然后他们后来分了以后细野晴臣去做一些配乐，我看过他做的一个电影动画配乐就是银河铁道之夜，那时候就被那个音乐吸引，才知道哇原来细野晴臣会做配乐。 对啊， 对，然后 他没有设限，然后玩心很强， 对，就是什么都可以做，各种风格，然后他真的是崇拜崇拜崇拜、 啊、 不逊于坂本龙一，然后 对、我觉得他们那三个人都好有美山金州组团的时候常常吵架，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刚好可以迸发出不同的火花。 对对对 对， 好，下面这个再为我们介绍吧，这首歌。 这个东西它其实它是一个美国洛杉矶的乐团，我接下来可能都会抓一些我们以前曾经很流行的乐团。 嗯， 在文青界，虽然文青界现在有点文青听说是那个负面的词，可是这个乐团呢，我觉得它很有趣。这张专辑是刚好，是他离婚的一张专辑，就是离婚以后对爱情开始起疑，然后所以这张专辑是一个非常私密性的东西，然后所以它是从以前的车库摇滚， 嗯。 然后变成后来的一个比较，这张专辑尝试比较凝重的一个电子元素，就是刚好就在反问说他当初这段关系的还有爱情的这个部分。可是他这张专辑，因为他以一种电音的朦胧之美来呈现出来对于生活的那种压力跟一些反思，所以他从一个非常车库摇滚那种比较年轻的冲撞的，然后反而变成一个内省的一个电子的那个东西，然后所以他这张专辑叫做薄雾失落之地，然后我选的是第五首的 Blur， 就是很朦胧模糊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描述，可是大家听起来就会发现说原来这个乐团叫 Glass， sorry， 对，这个他原来的东西其实他在车库摇滚跟邓鞋这个领域里面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很喜欢了，然后所以他后来在出这张专辑的时候是个转型， 嗯， 所以当然有经过阵痛了，就是他可能大家不太习惯他们的转型，可是我觉得个人是很推荐这张专辑叫薄雾失落之地。 嗯，我们就来听看这首歌。 听到这个乐团叫 Glaze， 然后这首歌叫 Blur， 然后这也是马欣推荐的文青之歌， 是早期的文青之歌吧。然后他的 MV 拍得很有趣哦，就是 团员在两边，然后有一个女生，然后穿的就是很像是很像是后来什么生如之死的那种电影里面那种穿着，然后他就是打破这起先是拆破了那个花朵，就拆解了花朵，然后之后又把那个巧克力啊，那个糊成一团，就是他那种有点，他的画面其实画面感其实还蛮强的，就是用各种大家认为很浪漫、很精，就是很幸福的元素，然后把它搅碎这样子。 好啊，然后今天马欣准备的音乐呢，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来自不同的年代跟地区，然后是否都多少是你近期生活的写照呢？ 对啊，因为最近都是处于一种那个嘛，就是自己搭建的那个防空洞的状况，然后所以对，又回到以前就是很喜欢的音乐的世界里面，没有在管什么排行榜外面怎样之类的。觉得好像蛮好，把以前喜欢的东西都再抓回来这样。 因为你刚刚说你的房间就很像是一个太空舱一样， 很夸张， 就是一个小小的地方，然后旁边堆满了书跟 CD。 对，我现在都因为书跟 CD 太多，然后所以我都摆不下，然后就因为又不习惯听串流，就变成是一个老人家这样子。然后旁边都是书，然后我在想地震的时候我应该会被淹死。然后我的床就是一个单人床，就是一个那个像太，就是像异形要回到地球的那种，一个小小窄窄的地方，然后旁边都是 CD 跟书，大家想象可怕这样。有一次地震的时候，我还真的淹到那个门口，然后我差点爬不进去，然后后来从窗。另外一个窗啊，我从阳台从窗口爬进去，丢死人！但还好，希望邻居都没有看到。 还真的有这种故事，真的 就是有都市传奇了吧？可以拍成鬼故事了， 真的。刚刚这首 Blur， 然后下面这首歌也有一个也很神秘名叫 Miss。 对，然后啊，这个团很有名，在前几年的时候叫 Beach House。大家如果对于那个梦幻摇滚、梦幻 Pop、Dream Pop 有印象的话，这个算是一个代表团，也是我当年很喜欢的一个团体。 然后我们就来听看这首歌。 这首歌叫做 Miss， 然后这个乐团叫 Beach House， 然后去马欣说这两首呢都是那首非常 我今年是在考古的，因为那 Beach House 曾经在台湾很红过，就是在大家小众吧。 哦， 对，我就非常大家非常喜欢这个团体 Dream Pop 的代表团，就跟那时候大家很流行的那个 Magic Star 那些都是大家钟爱的 Dream Pop 团体。Dream Pop 不知何时大概在三年前就淡出了大家的视野里面。因为他那个是一个非常自我世界里面的那种音乐，就是你进入了以后，因为他在一个合成器跟一种吉他的那种 Reverb， 对，你就会进入 音墙中， 对，音墙里面，然后很愉快。 嗯， 那段时间曾经很流行这样的一个形式。可是我刚刚就跟光夏讲说，奇怪，那个西洋音乐在台湾最近这两年已经淡出大家的视野。大家好像不太关心国外音乐奖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格莱美发生什么事情。好像现在就是如果是国力就是文化的一个实力的话，现在是韩国在一个视野的主流。可是我觉得西洋音乐有时候真的很特别，是不能取代的东西。对， 真的也还是有很多很棒的一些 珍贵的东西， 对，他们的那个累积下来的还是真的很值得大家去认识的。下面的这个 我刚待会要讲一个骨灰级的人物 Moby。 有你我看到你选这首曲子说Moby 耶 耶、yeah， 我不知道今天大家如果有老乐迷应该都很怀念吧，就是今年都去哪里 Beach House 啊Moby 啊，那时候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 对， 因为 Moby 因为他一直百变嘛，你永远都搞不清楚他下一步要搞什么，然后就一个艺术家吧，音乐艺术家，所以我觉得他也没在管大家喜不喜欢他，他就曾经爆红过，然后大家就像一直不停的追捧他，像个把他当成一个天才一样。我觉得他现在可能也是解脱， 真的。 他这首歌是 Study War， 就是一个反战歌曲。他后来变成一个情境音乐的一个音乐家，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比较接近艺术的部分。然后他这张专辑就是收录了 Study World 这张专辑叫做Wait for Me。Wait for Me 他是比较也是深层比较内敛，然后甚至人家说他这张专辑是比较属于他自己个人比较悲凉比较孤独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是一种他是这张专辑其实有展现出来，虽然没有哗众取宠的东西，可是是一个非常有功力的专辑，就是他每一首歌都是人热情而内敛的。热情内敛能够做到融合在一起其实很不容易。他因为他这张专辑等于是一个实验性，所以他是在纽约的自己的公寓里面做的。他就是一个自己把自己内心抒发出来，然后所以你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在里面拼贴在里面，然后可是不是以前我们认识的那种超级炫目的 DJ。 对， 大 家可以听听看他的内心的东西。 我们来欣赏 Moby 的作品 Wait for Me。 The battle will be over. The battle will be over. There will be no more. The battle will be over. There will be no more. The battle will be over. There will be no more. The battle will be over. The battle will be over. There will be no more. The battle will be over.The battle will be over. For that day when we shall lay down our burden and study war no more. Finally, brethren, after a while, the battle will be over. For that day when we shall lay down our burden and study war. 欢迎回到爱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刚听到因为是 Moby 的Study War， 然后直接讲本是马欣，对，然后我们就从 Moby 谈到素食者，因为 Moby 他后来是一个素食的倡议者，对对 对, 对，嗯。不过我们先跳过这话题，先往下手前进。好，那下面这首歌要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它也是一个经典的乐团，大家可能也蛮怀念，就后朋克的一个代表团，吸血鬼周末 Vampire Weekend。 然后他的那个同名专辑就是一个非常，也是在后朋克里面是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专辑，就从这一张专辑以后他就开始就是应该就是进入了大家的一个视野里面，就是证明了他的实力。然后他整张专辑其实都是非常的怎么讲，后朋克他Vampire Weekend 其实玩得很好，因为后朋克他其实融合了很多，比方说是 Saka 就是牙买加的音乐啊， 嗯， 然后有很多实验性的东西， 嗯， 所以整张专辑其实除了有那种非洲民族乐器的层叠以外，他还有很多那种编，就是那种笛子啊， 嗯， 然后那种巴洛克的华丽的那种东西也有，所以他这张同名专辑其实是非常好听的。然后我推荐这首歌是 A Punk， 大家可以听听看，就是其实还蛮闲逸娱乐的，就是欢愉的那种气氛， 嗯， 这个很适合礼拜天的下午听这样子。 好啊，来欣赏吧。开心了吧？ 耶、 yeah. ！这首歌叫《A Punk》，然后乐团是 Vampire Weekend。 对呀、 啊嗯，对啊，很。 你看今天我们都放很愉快，没有那种那个举重戏了啦，哈哈。 有，我有感觉嘛？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马欣今天选的音乐非常的开心的？然后好像真的就是跟着越来越热的天气，然后大家开始解放。当然还是要小心保持距离，但是心情会越来越比较轻松一点。 对、啊、现在多少天零确诊，觉得非常的愉悦。 对对，值得开心一下吧。 对。 但下面这首歌叫 Lunatic， 就我觉得我蛮喜欢，要介绍一下。 哦、是的、嗯。对啊，因为他在去年还是前年过世了嘛 ,43 岁。 真的吗？ 小红梅的主唱。 哦，就他、嗯。哦。 对啊。 哇哦。 这是他第二张，我现在要介绍的 是个人专辑。 对，第二张他的个人专辑，他分别在2007跟2009年都推出了自己个人专辑。然后他也 来过台湾几次，然后每次都要去，就是那种。我不知道90年代的那个女歌手啊，我都非常怀念，就是像他们那种很叛逆，然后就甚至有点神经质的歌声，然后包括艾拉尼斯、莫伊塞特那些啊，或者 Tori Amos 这些， 对 Tori Amos 还有朱尔这些，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都慢慢的都大家都没有人在提到了。可是90年代他们那种风采神采，包括他们讽刺的、冷眼旁观的，还有充满力道的那种摇滚或者是一些民谣的那种曲风，好像慢慢的怎么搞就不太看到了。 嗯， 然后可是我非常怀念像这样的90年代的女歌手的那些非常有智慧的火花出来，尤其像 Tori Amos， 那时候崇拜她到就还给她自己取了一个 Tori 的名字，这样子快呀，就是他们这些女歌手非常有生命力。还好 Fiona Apple 最近又出片了， 嗯， 然后他们的声音像 Doris 的声音，就是除了大家常常把她跟王菲，因为王菲就是有点小红梅的那种唱法，可是 Doris 比王菲更有一点野生不驯的感觉。 对对， 他那个骨子里面要串出来的一种想要讲什么的那个欲望是更强的。 对，嗯， 那这个东西常常在西方女歌手里面就是有一种非常活跳跳的生命力，好像一个猛兽然后终于出来的那个感觉， 好像就是不怕说自己是什么，自己在想什么，对， 说什么，嗯，反而东方女歌手无论是再怎么样，她还是玩着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比较多， 对，会， 然后在形式的保护下面才敢讲出来一些自己的想法，嗯，可是借由形式玩的这种东西反而在西洋里面没有， 嗯， 所以 Doris 的东西常常是赤裸裸的一种感情抒发。但是她前年还是去年走的时候，就那时候也是几乎要掉眼泪，就是继 Prince 走的时候，大家就是非常的震撼吧。现在已经失去了那个，再多音乐人走都已经有就没办法了。对对对， 嗯嗯。 可是 Doris 的东西，这张个人专辑算，它叫零包袱 （No Packaging）。然后，我不知道，我觉得糟糕，还是觉得讲偶像很难 过。 就是，大家可以听听看他这首歌词非常简单。 嗯， 你要不要跟从我？你要不要理解我？然后这首歌的中文翻译叫《疯子》嘛 ，Lunatic。 嗯， 然后可是你们可以听得出来他的那种生命的那种反刍的力道， 嗯。好，我们来听看，就是 Doris 的这首《Lunatic》。 Throw down your sword. Come out. chamber why you should throw down your sword come out of your chamber lunatic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声音？ 天才， 真的，就是自自然然，好像就是老天给他的这个天分，给他的这个嗓子，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小红莓乐团 主 唱， 对，天才型歌手， 然后刚听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呆了， 对啊。啊，怀念的声音哦。 对，然后你刚刚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蛮好玩的。 女生的那个病是唱 90年代的， 对90年代很多女歌手在挖掘自我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病逝感。那这种病逝感有时候像我们刚刚听的这首其实也有，就有一种残缺的挖掘，对自己自身残缺的挖掘。我觉得常常女生是在一种比较和平的表象里面长大，然后如果要深掘自己内心的话，往往越挖就会越多。可是那个东西有可能是一种病逝感的流出， 对。 但是那个东西老实说当然就两面刃，没有什么不好，常我们在一些女作家的作品里面也会有，那个东西其实是一种女生其实反映社会的一个镜子， 对， 因为它是更相对更犀利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必须要意识到要自我保护跟群体意识的一个动物嘛，所以你一旦要破解这个公式的时候，你自然而然流失出来的东西就是你流泄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你平常没有意识到的，或者是你保护的非常周延捂的非常深的一个东西，所以。像这样的东西通常像刚刚那首歌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你有没有了解我，你有没有 follow 到我，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些事情，就有点像是在一个树洞里面然后在寻求一个世界的回答，可是它终究只是一个回音，一个 echo 这样子。Torres 的东西常常会有这种非常精神上的挖掘，就是他没有要求社会给他一个 feedback， 可是他自己自身的一个爬书是很多的，像 Fiona Apple 这张专辑最新的2020这张专辑也是这样子，我觉得他走过他的一个人生的大悟的历程，因为 Fiona Apple 之前的专辑病逝感有点太重，后来他走出来以后这张专辑变得比较圆满一点，我觉得女生其实自我创作为什么会很迷人甚至会吸引很多读者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女生对诚实并不容易，诚实对女生来讲并不容易，我们是一个比较容易掩饰的动物，已经习惯掩饰的，所以一旦挖掘的话自己自身可能要绑好一个安全带，因为我们之前都会听到一些女作者的事情，可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可能相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更依存的方式，创作其实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有很多人认为说啊，为什么张爱玲，为什么像萧红那些人，为什么要持续创作这么艰难的情况之下，尤其是萧红在抗战的时候还在创作，在路途上也在创作，因为那个创作方式有点像是我们为自己打造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屋檐，然后我们可能就是在一个比较不需要 依靠所谓的我们的表象或者是条件论去生活的一个完全洁净的一个空间，然后那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如何在保有自我的方式，可能要借由笔啊、音乐啊，然后去创造一个可以保有自我的一个形式，甚至可能它只是一个壳也没有关系，一个蛋壳一样的方式也没有关系。对，我讲的会不会很抽象？ 没有，我觉得你讲我快掉眼泪。 我什么？对啊，我刚才想说，咦，我刚刚讲的是有一种 你 太抽象感， 你刚刚是有在那个意识流中漂浮，然后可是很犀利耶。 就是我刚刚，就是我这三个月的那个意识流漂浮的那个自闭过程里面爬出来的语言。所以人家常常说我的讲话其实没有很白话。我自己也在反省这件事情，就是有一种常常会进入自己的意识里面。 因为你讲话就很像在催眠大家，就是你讲然后感觉是进入那什么平流层吗？大家又跟你飞上去以后，就一直往前。然后就突然脚已经离地很久了，可是很犀利。我觉得你说的真的没错，因为就像其实我是从你这边你的说法里面去反省，真的女性这个性别就是一个习惯于不要说是伪装，就是隐藏， 追求安全的， 追求安全的。然后很多东西你是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你是习惯在内部去自我爆破。那比较勇敢的人，他的爆破出来，那有些人还会觉得，你干嘛要把自己剖析的这么？其实都是会介意这些眼光的。 对， 但是如果你表达个那个成熟度跟内在的这个东西是达到一个我觉得是很成熟的状态的话，我觉得那个是很惊人的。就是这个 因为他在一个压抑下面成长，有点像浮冰下面的暗流。 对， 如果你是有技巧有专业度的挖掘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暗流其实会激荡出很多的那个不一样的幻彩的。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说当我们很容易沉溺在自己的那种哀伤中， 对，可是要专业的， 但是因为大家都有哀伤，所以你要怎么样去表达这个破口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因为有点像是专业的开采，你要汲取多少 percent 的东西，然后幻化成一个专业的作品，不要让大家污染到大家的视野。那个就是要一个技巧上面。 对对对。我也进入你的平流层。 糟糕，怎么办？本来刚刚一个愉悦的这个周日气氛又被我打破。 对对。好，我们下面这个乐队很好玩， 《Yola Tango》 的匿名演出。 我们这也是我们应该都很喜欢的乐团吧？就是 对， 曾经《Yola Tango》就像一个咒语啊，每次讲到的时候， 大家 又突然哇，《Yola Tango》又来了，这样。就这段时，就是他们在我们的记忆的深处，其实是一直都是一种非常打破一些幻象，然后能够直达我们内心的一个团体，不管他现在还没有很活跃。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那个大安路上面一个很小很小的唱片行发现，其实以前都会在巷口啊，就像街巧遇到爱一样，就会发现一个小小的咖啡厅，然后小小的唱片行，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个孤芳自赏的老板。 对对对， 放了好多那种大家可能不太会买的专辑。 对， 我记得那个大安路那家，对，他就一个白白的一个店面，里面全部都全白， 4:30。 哎耶，那时候很流行这种地方， 对对对， 然后你就在一个治疗室里面听音乐一样， 然后就坐在那边听老板一直讲。 然后那时候就是在我那时候在突然这样的一个巧合里面听到，就在听耳机的时候听到《Yola Tango》，我那时候就整个人就是哇，整个内心的小火山就爆发了，就是太棒了这个团体。然后，这。可是我要介绍的是他们的一个干书这张专辑，就是他们专门就是在翻唱别人的东西的一张专辑。 嗯， 其实他们有时候会玩性一来就会翻唱， 对， 就出来一两张这样的东西。 嗯， 然后这首歌叫 Shutdown， 然后其实 Yola Tango 我要讲一下，就是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独立摇滚音乐团，然后他们就是一个纽泽西的独立摇滚团体。然后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他们就不同于一些对不起英国英伦摇滚团，他们有点像在戳破一些美国梦的那种东西。 嗯， 可是那种美国戳破美国梦的东西，其实是美国人其实相对他们的东西是更为深沉而 生猛，就有点，而且他们东西有点低传真的那种能量这样子。嗯、我现在其实很怀念低传真的东西。 嗯 生猛的。 我们来听看这首歌叫《Shut Down》。 4, tack it up, tack it up, boy, we're gonna shut you down. 就是 Yola Tango 他们的这首歌叫 Shut Down， 然后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马欣，先听最后一首歌了 Green Day。 哎，对啊，他们那个 Green Day 本来，因为什么要选 Green Day， 因为他给我残念，就是他本来三月份要来台湾演唱会，然后大家都买好票蓄势待发，就哇疫情的关系，我觉得他遥遥无期的。 对啊，今年取消好多表演活动，然后但我觉得人类在找个新的秩序吧，就是我们找到新的方式生活，然后这个过程中好像有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发现，自己不同的面相， 真的 像 要摆除一下才知道。 对啊，然后但今天马欣第一波我觉得就很棒啊，至少我看到有爽朗然后双眼皮超深的你。 对，就是有一种哎放完暑假然后出关的那个感觉。 对啊，然后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然后这首歌就是那个反讽的意味很足，就是 Welcome to Paradise， 我后面这几首都是一种反讽。 就是 Green Day 这张科伦普克啊，哦，科普伦克这张专辑啊，就是他们从地下变成主流的一张非常重要的转型专辑。你知道他们以前就是会批判，比方说伊拉克战争根本就是一个商业行为啊，或者是他们对于70年代的音乐非常深，就是他们原来那种反骨元素非常强大。虽然他后来变成一个比较朗朗上口的主流团体，可是这张专辑仍然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算是反派的力量吧，就是他们对于美国的一个，那时候在他们崛起来的那时候，其实美国还是非常壮大，没有不可质疑的存在的时候，他们其实戳破了很多美国的假象。 那 这张专辑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专辑，科普伦克这张专辑，然后大家听一下 Welcome to Paradise， 是一个美国梦的戳穿的。 好啊，今天也非常谢谢马欣来节目当中， 谢谢大家，周末好。 对，周末好，下次再赶快再见咯。 拜拜。 Jagged